西山尽雪北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淑文和她的丈夫对骂了一场，丈夫最后还是松动了，说公司养了两条看门的狼狗，正缺个喂狗遛狗的，就让那个雷锋叔叔管狗吧。工作有了，刘峰却没了。郝淑文打刘峰的手机，对方停机，他只好开车按照刘峰给他留的地址去找。刘峰住的地方已经不属于海口城区了，在海边倒是不假，但是房是渔民出租的自建房，墙都不直，让海风刮斜了似的。房主说刘峰一个月前就搬走了。郝淑文算了算，发现刘峰借他钱的时候就打算要搬家和停机了。郝淑文想找刘峰的邻居打听一下他的去向，但是左邻右舍都锁着门，房东说上面定期检查卫生，今天是检查日，他的房客都锁门躲出去了。郝淑文的车好，房主提出坐他的车去找那些躲检查的房客，其中必有人知道刘峰的下落。在一个便利店的后面，他们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一伙女人。房主说这些女人都是刘峰的邻居。郝淑文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一帮干什么的女人。上面要检查的不止环境卫生，还有风化卫生。不卫生的就要拿钱对付检查。女人中还真有认识刘峰的，或者该说认识刘峰女朋友的，但是谁也不肯细说。等郝淑文钻进汽车，其中一个女人跟随出来，对郝淑文打了一个手势。郝淑文降下车窗，那个女人说听消息1000块，带路另算。郝淑文让那个女人坐进车里，锁了门，开了5-6百米 确认没有人跟上来砸车打劫，才拿出了1000块，要先听听消息。女人告诉郝淑文，刘峰在这里只住了3个月，是跟着小慧搬来的。刘峰女朋友姓慧，早先是个发廊妹，刘峰借书给小慧看，教育她学知识学手艺，就算吃不上烧脑筋的饭，吃手艺饭总有的吃，哪怕一碗粗茶淡饭是干净的。开始刘峰的生意不错，刘峰养了小慧2年，后来刘峰的生意赔了，房子也租不起了，小慧就把刘峰带到这里来住。刘峰知道小慧又偷偷地联络原来的客人，翻了脸走了，小慧跟着也搬了家。郝淑文听完消息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更没有胃口让这个女人给她带路去找刘峰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郝淑文劝自己别难过，雷又峰没有在这里彻底堕落进去，他不大成功地教育改造了一个女人，至少让那个叫小慧的女人从良了2年。就在这期间，我跟郝淑文在深圳相聚。我觉得我好像欠了刘峰什么。郝淑文说完又摇了摇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我们干嘛都那么对他，为了林丁丁，咱们好像都欠了刘峰什么，他对咱们哪个人不好啊，就为了丁丁，我们对刘峰那样。我们干嘛那么对刘峰，真是为了林丁丁。突然间，就在郝淑文家四壁无物却金碧辉煌的客厅，挨着落了一层薄沉的大钢琴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其实当时红楼里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从始至终对刘峰的好没有信服过，就像我一样，所有人的心底都存在着那点阴暗，想看到刘峰露馅儿，露出蛛丝马迹，让我们至少看到他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，也有着我们那些小小的无耻和下流，也会不时小小的犯罪，偷炊事班的一包味精，或者在公共游泳池里擦一下女孩的身体，诸如此类。因此我们一面享用刘峰的好心眼儿，另一面从不停止质疑他的好心眼儿。我们的潜意识不相信刘峰与不相信英雄的区别在于，那些英雄离我们太远，从来没有跟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，刘峰跟我们却是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，具有同样的物质分子密度，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好，还好那么多。我从最开始认识刘峰，窥见到他笑得放肆时露出的那一丝无耻，一丝无赖，就下意识地进入了一场不怀好意的长久等待，等待看刘峰的好戏。只要他具有人性，就一定会演出好戏来。在深圳郝淑文豪华空洞的别墅里，我这样认清了自己，也认清了我们。红楼里那群浑浑噩噩的青春男女，我想到1977年的那个夏天，红楼里的大会小会，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暗暗等待刘峰露馅儿，所有人都暗暗的，也许在潜意识里 等待刘峰露出人性的马脚。1977年夏天，触摸事件发生了，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。啊，等了半天，它终于发生了。原来刘峰也就这么回事啊，原来他也无非男女呀。有关刘峰人性人格的第二只靴子总算怦然落地，从此再无悬念。我们大家可以安然回到黑暗里歇息。刘峰不过如此，失望和释然来得那么突兀迅猛，却又那么不出所料。假如触摸发自于另一个人，朱克或者刘眼镜儿、曾大圣，甚至杨老师、强副主任，都会是另一回事。我们本来也没对他们抱多大指望，本来也没有高看他们，他们本来与我们彼此彼此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那天夜里，我闻到好说文家有一股陈旧的方便面的气味。哈，这么富有豪华，可是女主人天天吃方便面，是消极还是潦草，不得而知。小好沉默了，我四顾着看哪里该挂张画，找不出地方来，因为虽是空空的墙壁，墙面一块块的软包装，可以随时改门脸做卡拉 OK 歌厅。那个二溜子的审美趣味以及他对豪华的梦想可想而知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曾经帅气的二溜子的气质里最难命名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种自我嫌弃。他歪嘴一笑，似乎告诉你，我知道我瞎混讨嫌，哎，我也嫌我自己，连狗都嫌，而你连你如何讨嫌狗都嫌还不知道呢。你一点也不嫌弃你自己，一天到晚还挺美，看出我们的高下来了吧。原来那么个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的二溜子都嫌我们呢，嫌我们不会自我嫌恶。谁不会有自我嫌恶、自我憎恨的时候啊？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因为我们的卑琐自私都是与生俱来，都被共同的人性弱点框定。我们恨，我们无奈，但我们又不得不跟自己和解，放过自己。我们无法惩罚自己，也没有宗教背景和境界想到原罪。而我们的丑恶一旦发生在刘峰身上啊，他居然也包含着我们的不堪，标兵模范都挡不住他本性中那个触摸，他也是我们，他是个伪装了的我们。好了，我们所有的自我嫌恶不必再忍受了，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。我们无法打自己，但我们可以打刘峰，打得再痛也没关系。我们曾经一次次的放过自己，饶了自己，现在不必了。所有自我饶恕累计提炼凝聚，对着刘峰一个个拿着批判稿站立起来，那个坐在马扎上流泪流汗的矮个军人多么丑陋。我们舍不得惩罚自己，现在通过严惩刘峰跟自己摆平。哼，人类 就是这样平等的，人就是这样找到平衡的。七八天时间，红楼里大会小会，我们对着刘峰喷射大同小异的批判台词，也许我们也有一丝痛心。不是郝淑文还在念批判稿的时候流了泪吗？那痛心的潜台词可能是：刘峰啊，刘峰，你就不能争气到底，创造一份例外，建树一个人是可以纯洁高尚的证明，永远做一个让我们自惭形秽的对照。坐在马扎上的刘峰越发的矮下去，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，投石的人格外勇敢，人群会格外拥挤。我们高不了，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自己，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自己的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？我们那群可怜虫，十几二十岁，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，只有在融为集体、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，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。当时我没有参与迫害，是因为我心不在焉。1977年夏末，红楼外许多大事新事在发生，大学招生，私授英语，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悄悄走了，街上出现了不拉几，我的恋爱事业早就越过红楼老远老远。郝淑文轻叹一声，唉，看到刘峰的假肢还破了个洞，我心里挺堵的，想不出来那个洞是怎么弄出来的。刘峰自己拿烟头烧的，还是别人？是不是他那个女朋友小慧？你知道我请刘峰吃饭那天，我到的早，看见刘峰老远骑着单车来了，一只手握把，假手搁在裤兜里，车骑得飞快，从落地窗前面骑过去又骑过来，可能是不敢确定我会请他到那么豪华的地方饮茶。只见刘峰一只手把单车骑得飞快，他走的时候不知道我一直在他的背后看着他。郝淑文的心原来是柔软的。哎，你知道我当时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哎，刘峰，你真傻，摸错了人了，当时要是摸我，保证我不会叫救命。我很吃惊，但是我没有表示出来。谁让他去摸林丁丁的？摸错了吧？要不他不会给处理到连队去的，也不会丢一只手。哎呀，那只假手好可怕，一种便宜货的感觉，还用旧了破了。哎，你不知道那么多人摸过我，为什么不能是刘峰？刘峰跟他们比至少人品好多了呀。人品有什么用？什么叫好人？我们这些女人作为情人的那部分，对好人是瞎着眼的。郝淑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她把同情、善意甚至崇拜都给好人，哪怕触摸一把也可以偶然想开，对好人慷慨一番。但是激情、爱情、婚嫁还是把好人关在门外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2000年，一个熟人托我到海口帮他办事，我在那里住了3天。这个熟人是广西人，在海口开发房地产，惹了什么祸，到美国是躲祸的。熟人或许奸商，或许有案在身，人却不坏。尤其在美国，用他自己不知什么来路的钱，赞助了许多穷苦艺术家和瘪三电影人。因此，介于那两者之间的我，跟他就浅浅地有了一点交道。这个熟人的弟弟也在海南打拼，退伍老兵，因此我们见面就不生疏。他招待我海南一游，不管游到哪里，我不知怎么总想到此地是刘峰和他的小慧姑娘过过小日子的地方。于是我的想象力起飞了。那是10月，晚霞一收，天好，月好。我来到郝淑文提到的发廊云集的一带。发廊早过了鼎盛时期，一些硬撑着的门脸，连粉红色灯光都脏兮兮的，但路灯下还是有些曲线不错的影子，如同一缕缕香魂。一有轿车开来，减速或停下等绿灯，他们就上去问路，要么搭讪，说还以为是某某某的车呢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在一条曾经发廊昌盛的街上，找了个小餐馆宵夜，向老板打听刘峰。老板说不认识。老板来海口15年，开了6年出租车。于是我问他可认识小慧。那个老板想了想，反问：“是叫霍雅玲的川妹子？”我说：“只知道她叫小慧，姓慧。”“啊，那就是霍雅玲，慧不是大姓。河南到海口，才碰到这一个。听小慧那帮姐妹说过，小慧过去有个单臂老板包养她，离开了发廊。还听说单臂老板岁数一把，不挣啥钱，不过是个斯文人，做书报买卖的。”我想这个老板说的就是刘峰了，没错。可怜刘峰那也叫老板，开的3轮卡车被城管收缴，都拿不出钱去赎。后来呢，我问河南人，后来嘛，那个单臂老板破产了，惠雅玲从老板那儿得了点钱，做了大高鼻子，大双眼皮儿，成了升级版了，生意都做5星级饭店的客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刘峰借了郝淑文10000元，不是去赎车，而是赎他自己。他把那10000元给了惠雅玲，就从小慧身边抽身，离开了海边渔村的根据地。10000元，刘峰分10年还。于是小慧的高鼻梁、双眼皮就等于在郝淑文的小银行做了按揭。那个河南老板说，再后来小慧攒了一笔钱，在他的老家的镇上买了房，当上了单亲妈妈。前2年，小慧回过海口一次，牵了一个6岁的小丫头。霍亚玲说她要供女儿弹钢琴，上贵族学校，长大做跟她霍亚玲完全不同的女人。从小餐馆出来，接近子夜，小慧有大志向，要让女儿做跟她小慧完全不同的女人。刘峰曾经也有志向，要小慧做完全不同的小慧，却半途而废，